就算是生活太苦涩，而梦想太坎坷，但你的拥抱让勇气融合了。就算世界是冷的，但内心是暖的，爱能让我们忘记了曲折。我不相信未来前世挫折，并不相信爱我是错的，我们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，梦总会说值得，有满足的快乐。天有多高，带你去闯，带你去飞翔，一起看海，推动漂亮，一起过夜，前路漫长。天有多大，带你去闯，带你找天堂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欢迎

精彩，认真的做好自己，深深祈祷，寻寻觅觅，何时可以停止找寻，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在记忆中的美好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有些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停下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、oh,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着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着我的心跳，一段时光都已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 想念